IBHK 一台网络正经台。 这个宴会没有令人垂涎欲滴的食物，但有令人琳琅满目的中文知识， 带听众走入有趣的中文世界，品味香港的中文考试趣闻， 一起把酒当歌， 畅谈人生。 我是主持人洪伟权， 我是洪玉欣，逢星期一晚上11点至12点，同你相约于洪门会。大家好，又嚟到紅門會嘅時間啦。咁上幾集咧就做咗一個名師巡禮啦，同大家講咗中文、英文、化學、經濟咧四科嘅讀書心得啦。咁今個禮拜咧，我哋會嚟啲輕鬆少少啦。應該咁樣講，今集唔係叫紅門會啦，叫做咧。雙紅門會是不是紅Sir？兩位紅Sir， 可能叫真紅門會啦， 真紅門會，因為齊腳啦，今日 因為三個一齊姓紅的老師一齊埋位啦。 咁今日我哋咧，不如講下啲輕鬆少少啦。咁我知道同學仔咧，對於你哋兩個嘅事咧，都好感興趣。咁我今日幫佢哋問多啲問題先。其實邊個係大，邊個係細啊？ 阿Carl啦，Carl空就大啦， Carl空係大嘅，跟住阿洪伟权老师就是细， 系啦，冇错。 出世相差几多少分钟？知唔知啊？ 我出差相差8分钟到。 哇，咁其实都唔系好长嘅时间。 都唔系好长噶咋，其实都好快噶， 好快噶啦，应该喺个手术室度好快就要出到第二个小朋友啊，系咪？因为就真系好辛苦。应该计 出晒噶嘛，因为嗱，你出完一个，咁跟住再第二个出埋先叫做出世噶嘛，系咪啊？ 即系 八分钟都好快噶，应该好快噶。 系啊，咁讲真啊，孖生嘅话咧，成日都会俾人问，你哋应该都俾人问过有冇心灵感应。 系呢个成日都系啊，心灵感应。 其实就好想有啊。 好想有，点解好想有呢？ 咁你谂下，如果考试突然间啲题目唔识嘅，喂，咁即刻 整少少过嚟，系咪先？嗱，你读嗰 part， 我读呢一 part， 咁啊，大家互相通水，系咪？ 或者考试嘅时候，会考嘅时候考翻同一日同一份卷咁样，唔识即刻啊，可以咁感应咁就发达啦。咁但系当然现实咁，梗系冇可能有呢样嘢啦。 咁强应该冇，少少有冇啊？即系话咩？啲啲。大家谂嘅嘢好似啊， 其实就算你睇啲卡通片咧，佢哋心灵感应嗰啲咧，通常就譬如个阿哥中招咁样，哎呀，突然间感觉到佢濑嘢添咁样， 系啦，有冇啊？ 冇，完全唔觉。 不过你话反而咧，大家咧相处同一个环境咧，价值观似啲，谂嘢似啲就会，但系话咧完全 exactly 一样系感应咧就冇嘅， 系啊，真系冇可能嘅。不过就真系讲得啱嘅，系个价值观啊，或者对事物谂法咧会相似吓，甚至乎正如我哋。之前喺啲訪問節目，好多嘅DJ 都會問過我哋，佢話啊，其實你哋一齊同一個環境啦，都會問我哋有冇心靈感應啦，當然就咁啊，當然我哋都係冇啦。咁但係其實變相就係因為互相去成長提點啊，反而就會唔會咁容易行差踏錯咯，即係就唔會話做好多可能好少好唔啱嘅行為，就反而 或者默契會好啲咯，即係大家都會做嗰樣嘢，都係一致係咁諗噶啦，咁就唔會話啊，我會咁樣做，咁佢又會做另一個諗法。咁跟住好多拗撬就冇呢啲嘢咯。 咁會唔會咧？以前細個好似一個人唔想温書啦，咁另外一個就會提醒佢：哎呀，要温書啦！咁樣定一齊打機啊？ 又唔係應該一齊聊大家打機就係嘅， 聊大家打機 即係反而一個讀唔到書又唔想讀啦，咁跟住佢話：喂，不如一齊輕鬆下，咁一齊玩。 我仲記得我嗰陣時讀中七 A level 嘅時候咧，咁我讀商嗰邊啊嘛，同海權分開咗啦。我其實讀中文文學咁樣啦，咁我就讀經濟企業概論咁樣啦。咁我哋就好快考完嘅。咁我快考完嘅时候咧，有成半个月剩。咁我其实记得嗰阵时读文好似系 A 月八号啊， 系最尾考啊嘛， 仲要考多好多日。 咁我就晨早考完，好似早半个月考完啊。咁嗰阵时又撩佢打机， 佢又撩我打机咯。 好大镬啊！你仲 好大镬，所以我当日我点做咧？我当日咧就系逢朝头早咧，隔段时间8点钟，我就会即刻搭车出去，去劲远嘅自修室。 即系你系避开佢， 要避开佢，连佢 call 都 call 我唔到，因为。 你在旁边去实聊你玩的嘛。 因为很正常的你由小到大呢跟他呢一起玩开呢即是一起有一隻 game 打一起玩一下打机啦或者玩啲游戏咁是隻脚嚟的嘛咁呢隻脚嚟的嘛。咁如果我当时咁考完试但是同学仔都应该知道在考完试的时候呢你是很想放纵下即是会很想放松下因为在长期呢个呢咁紧张的状态一定要搵啲轻松下嘅。 但是轻松不可以搵埋。 考完啦。 好女我呢个仔女。 我见咗做咗二三十日喎咁样諗住啦何启权搵两日陪我玩。咁但係當然係唔啱啦，係啦，因為我呢啲細細個諗嘢就唔係咁成熟噶嘛，唔係而家咁成熟噶嘛，所以而家我哋作為老師咧，時時刻提醒同學仔真係咧唔好睇小嗰個嘅温書假期，就唔好話咧啊攞兩日去玩咗佢啦，之後就去先再一次個温，唔得噶，要一氣呵成嘅，中間唔好有啲雜念啊，咁反而會影響咗，影響咗唔好眼 力 一有個鬥心就要去啊。 係啊，你譬如咁，梗係邊個唔想萬能俠啊？但係倒翻轉。如果你当刻你放松了而令到你自己本身可以更高分的机会放弃了其实都可惜的。当然不是说成日都讲话考试分数啦但你都要考一个是对得住自己的分数。我们成日都讲一句啦问心无愧。你如果你自己是尽了力你考什么成绩其实你家人根本不会介意。即很坦白讲是吗即是大家的家长都会明白。即如果你的仔女是用尽力去读书其实哪怕他考什么成绩都好你知道他尽了力你根本不会有什么原因去怪他。但我们最怪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明明有这样的能力但你自己不去做嘛。那这个其实才有个问题所在。 其实很多时候这个不是说对不住人家对不住自己。你未出尽完你一定很后悔。 是啊自己十几年后想起这件事你都会觉得哎如果当时经常都说如果其实你反而人的价值观第一点呢就不要有如果。你想如果你不如现在就做是吧即是我都觉得是这样会比较好一 点。咦那你呢洪 Sir？ 我很认同啊洪伟权刚才所说的。即是人冇萬能即是人咧24個鐘嘅啫，你點樣用？咁好簡單，你可以選擇攞去做其他自己中意嘅嘢啦，玩啊，或者係學一啲嘅技能啊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喺考試嘅時候，你睇下自己目標係點樣乜啦？人有選擇嘅係咪？即係好簡單，你想讀書嘅成績係B， 我唔夠嘅，我攞 A 嘅，我咪再讀多少少時間咯，係咪？可能要15個鐘去讀書咁樣咯，咁就唔會話啊萬能嘅，我讀兩個鐘就已經係好勁嘅成績㗎啦。咁跟住我又運動又好，乜嘢都好。如果咁讲呢咁应该呢个人呢一系就呃你一系就佢背后其实呢佢瞓觉成日极少嘅即系佢唔同你讲辛酸嗰一面。所以成日都鼓励好多同学就话呢人冇万能嘅如果你想呢到个成绩到个嘅学业系再上一层楼嘅话呢一定要花时间㗎。 即系你讲起譬如呢啲嘅话题啦即系你讲话萬萬能啦其实你如果你有认识过一啲系成绩系好好嘅学生系真系好好嗰啲呢即系可能六科五星星啊五科五星星呢其实佢背后嗰个辛酸点佢真系唔会同你讲因为点解呢佢未必觉得自己辛酸嘅第一因为读书系佢兴趣啦已经 好享受 啦其实可能返屋企我哋正常四点零钟啦咁佢五点到十一点十点佢觉得系好正常的。 惯咗啦。 价值观嚟 咁 呢个。 係 呀你识好多都系呢类啦。 係呀。 所以你会发觉就系呢如果你本身要专注读书呢第一件事其实有好多人系背后呢付出好多。咁我成日都同学生讲唔好淨係睇人哋成功嗰面囉。因为好多譬如我哋当话界定咩叫失败先。我哋今日可以探讨下咩叫失败者啊。即係譬如啦咩叫失败呢失败嘅人就係呢你将自己嘅失败归咎喺人哋成功度。即係当人哋去成功嘅时候你就係会諗一样嘢就係哎佢咁好咁佢好运气啦等等嗰啲。其实好多嘢係可以自己命运改变。即係我更加信呢一样嘢囉。即係如果自己努力去做呢其实係乜嘢都可以做到，即系唔通你中国入面咁多句说话呃你咩？系咪啊？成日都话恒心啦吓，知道恒心铁柱磨成针嗰啲咁简单都识啦。其实系信噶嘛呢一样嘢，系啊。所以反而其实就系话，你话系咪真系样嘢都万能呢其实人就肯定唔会嘅，所以人都唔会十全十美啦。咁但系其实人咧最好嗰样嘢咧就系要揾自己强项继而发挥咯。即系反而你会发觉点解人咧点解读书越读上去咧越嚟越专门化咁样样？其实原因就系咁解咯。因为你去到一个更加高嘅水平咧，其实你以为叻嗰样嘢，但系其实可能喺更高水平嘅人嚟讲，佢唔觉得呢一样嘢系好咯。系啊。 讲起万能咧，你哋两位都喺同学心目中好似好万能咁。咁其实。 有冇啲乜嘢係你哋？ 我點解會係蠻嚟咧？ 唔係即係好似乜都得咁樣鐵人啦、啊、嚇、哦 啊， 跟住又 捱得啊，又好似翻七工唔會病啊，好似唔會病咁樣， 好似唔會病， 好似唔會攰啊。 係好多學生佢成日問我，佢話咧：喂阿 Sir， 你翻七日 live 咯，好少見有老師咁樣翻咗七日嘅喎。其實你唔會病咁，病唔會請假嘅咩？ 其實你唔會病嘅咩？ 啊，呢、這個真係問得好好，真係問得好好，呢、這個真係有心得嘅，真係咧。 講講啊， 呢個真係咧，因為係啦。要怎樣做呢？因為你很專注那個工作，或者是背後背負著對學生的責任，你不可以病的。即很簡單，例如老師做補習師，一日講那麼多個鐘嘢，還要連續地講、啊、 第 一個、第一個要注意的就是你把聲不可以，你不可以做一些傷聲的活動、嗯、即很簡單，例如你會不會放一放工就去唱 K 啊？你唔會噶嘛？你一放工會唔會話去同朋友不斷咁煲傾傾傾電話，煲粥煲成幾個鐘啊？一定唔會啊！咁、嗯、所以咧有啲嘢你就有 trade off 啦。咁、嗯、就好簡單，例如我一定係唔會做呢啲活動啦，即係翻屋企基本上咧唔出聲噶啦。當然呢啲咁其實出面嘅人係唔會知啦。咁係、嗯、但係你係要好緊守自己的戒條，就係、是、乜做乜嘢先至可以係令到你得到某個目標咯。即係好簡單，例如我要保住把聲嘅，一定要每一次上堂咧，把聲都係好響亮嘅，係好精神嘅咁樣。咁、嗯、你背後就一定要做一啲你就算你中意都好啦，咁你都唔可以做啦。嚟即係講嘢嗰啲活動唔俾做咁多。咁同埋第二就係堅持啦，即係咧放棄好多課後嘅玩樂咯、嗯。因為你知，如果你放學出去再去啲地方去玩啊咁、嗯、樣，你嘥咗啲體力，或者你係好容易病嘅話咧，咁其實就一定唔得嘅。咁所以我諗係私生活嗰啲控制係要好緊要、嗯。所以咧好多同學即問阿 Sir， 你的生活就是只是上班放工做筆記的了，那我說就是咯、 啊、 所以你看到 Facebook 呢我一擺一張照片上去呢就是我那天活動的了，如果我有擺照片就是我有出去玩就是那天咯，那你看到我 Facebook 都沒什麼街外的照片嘛。 我記得前那排呢 Carl Sir 整了一個類似 MV 那些呢 Carl Sir 你女媽那個很應景、 是的、那個都挺多學生挺有感覺， 你 們 未看過呢你可以去 YouTube search 一下這個的好像 video 那樣的片段，其實都挺寫實的、那個、片。 不過其實呢都好看，都剛才講到個 point 即是係好要專業咯、 嗯、 因為譬如等於點解人哋會問我哋啊好像不會病咁樣呢、嗯、其實第一病了你未必知啦、 啊 第一件事私生活要好檢點我覺得、嗯因為譬如好簡單，我哋一病呢其實某個程度上就要請假嘅。咁、 嗯、 如果請假嘅話呢其實你要諗嘅就係你要係會影響緊一班學生嘅進度、 嗯、 其實呢個盡量都想唔好出現。咁、 嗯、 但係你話病控制唔到㗎嘛，咁就要你喺最大能力嘅底下就控制啦、 嗯。 即係例如你可能飲食上你唔好食咁多太熱氣嘅嘢啦，係、 嗯、 咪？又或者可能你唔好成日去做一啲好傷身體嘅活動啦，即係唔好令到自己有咁多可能性係會、嗯受傷啊，又或者真係係系啦，会生病。 其实啲同学咧都知道你哋辛苦，我见咧两位咧都收过学生煲俾你哋嘅汤，哇，好羡慕啊！ 咁呢个真系好感激啲同学仔同埋佢哋家长啊，因为其实即系我哋即系你知道我哋一放工可能都成十点啊，翻到屋企都十一点啊，其实都冇得食嘢嘅， 食宵夜啊， 食宵夜啦， 食宵夜一听就已经唔好啦。 系啊，即系食完又瞓咁样。 系啦， 呢个冇办法，我哋呢行嗰个必。 生活節奏係 即係平時咧，老師們你哋收喉糖啊，或者咧係一啲少少嘅零食就多，但係親手煲嘅湯咧，真係話少之又少 嘅 真 係。好開心啊！因為佢哋知道咧背後咧，即係我哋一翻到屋企都唔會有湯水飲噶嘛。 係啊， 係啦、啊，咁、啊、就好好咁樣咧，就咧阿 Sir 你屋企都冇唔會有噶啦，咁不如你一定要養住把聲啊咁樣， 都 唔 會有 噶啦，咁夜係啦，咁夜十一點幾都唔會有湯湯喺度噶啦，咁就真係煲俾我哋飲咯，咁就真係好開心呢樣嘢。 即係所以其實人哋會睇啦，即係會覺得補習老師可能就好簡單地喺嗰個課室入面去教幾個鐘啦、嗯。但係其實諗一樣嘢，其實你四五個鐘不停咁樣講嘢咧，其實當中係冇任何停頓位咧、 嗯， 其實係都好傷噶。 即係我諗做個比喻咧，即係好似一個運動員咁樣啦。你見到佢喺台喺度踢九十分鐘波咁樣，好似好簡單。哇！踢完呢一場，跟住咧過幾日先至再踢嘅啫。咁好似翻九十分鐘工嘅啫咁樣。其實背後嗰啲訓練咧 你嗰啲訓練啊，日日去做啊，同埋你私生活，即系咩叫專業咧？即係好簡單講，你運動員都要控制飲食啦，啊嗰、那個簡單啲 model 啊，女 model 啊，咁你覺得佢可以係咯？你覺得佢可以好放縱食乜就食乜咩？唔可能咁樣 樣㗎。要 keep 住個最佳狀態。 咁、啊、但係我哋咪就係睇到睇人哋成功嗰面，或者覺得啊人哋咁先成功啫。但你又唔諗下佢背後其實付出嗰個努力喺邊一度？所以其實好多時候我哋都會話嘅，當你去羨慕或者你去妒忌某一啲人。 人是成功的时候，你是不是更加要想想自己为什么会做得不好呢？当然现在在座听众你当然不是说失败的那班，而是说有一些人他真的做得不好的时候，其实不要紧的，你就再做好一点，是不是？你不要怨天尤人嘛，成日你以前读那个课叫做什么运动家的风度嘛，是不是？即是难道跟你同场跑一步输了、啊、我安慰你当然没问题啦、但是你也要想就是人家为什么会成功呢？你咪努力啲训练咯，做好啲嘢咯。其实好多时候你怨天尤人嘅意义何在呢？即系咁样咯，吓、啊，即系所以其实我哋保佑师啊，点解会成日俾人一个铁人感觉呢？其实第一样嘢真系要好检点咯，我觉得。 总括嚟讲咧，都系要努力啦，有恒心啦，同埋坚持啦。咁另一方面咧，嗱，我知道咧 ，Carl Sir 你经济好劲啦，两个 A 跟住一个五星星三鸟王者嚟噶啦。咁啊，伟权老师咧，咁佢又系啦，中文有五星星，比率高出五倍，大家都觉得你哋好成功嘅，但系有冇一啲系真系弱点咧，可以爆俾大家知啊？啲乜嘢系特别唔识嘅？ 即系你讲学科啊？ 唔系学科嘅，即系好多饭，唔好 因为新识啊。哦， 系啦，平日生活有冇啲乜嘢弱点咧？ 唔识煮嘢食咯， 系啦，嗱呢个真系。 咁你细个边个煮俾边个先？ 嗱，细个讲真。西瓜我煮的， 你煮啊？ 煮 你的拿手菜是什 麼？我 OK 的，我拿手菜公仔麵啦， 公仔麵加條腸， 好勁啊！加條腸啦，我知荷包蛋 OK 的， 係咩？ 太陽蛋啊，唔會穿的，有幾卡。 呢个就是你的强项， 强项嚟噶，好自豪噶，争啲学埋蒸肉饼噶啦吓。 咁你就煮，咁系咪阿 Carl 洗碗啊？ 我其实就应该其实分工系我要洗碗嘅，但系通常我都唔洗嘅， 所以通常 我都唔洗，都系俾海权洗噶啦。 咁你咪好叹咯，咩都唔使做。 咁要有少福利噶啦，系。 咁你要做啲咩啊？ 我冇噶，唔做噶。 呢啲咁唔公平嘅， 我都唔知点解。不过其实可能我 有中国人嗰种嘅仁义礼智， 系啦系啦，我就比较经商啲少。 平时屋企咁你做咩啊？靠， 我细细个就系会帮佢出去楼下啲文具铺睇下啲咩好嘅棋买翻去同佢玩。 咩？啲嘢想玩 啫嘛，买翻去同佢玩 嘅系啦，常做 系啦，搵啲好嘅活动同佢玩下系啦。例如以前玩啲游戏卡嗰啲咧，你知真系唔系容易搵噶嘛？细细个嗰时，即系嗰啲游戏王嗰啲卡咧，嗰啲卡牌游戏咧，你应该唔知噶啦，未听过噶啦。 咩能量？ 即系对战嗰啲卡牌啦，应该都未听过系乜。但系就即系出去揾下咯，你知细细个嗰时系即系出门口系有啲危险性噶嘛，即系唔系话好大。 细细个咧唔 系 出街， 唔系出街噶嘛，我唔知而家 小六啊， 小六啊 咁嗰个 位置咯，小五小六咁咯， 唔 可以落楼 下 嘅，但系你又唔可以行到去搭车几个站嗰种咯。 咁你哋有冇一齐偷偷地出去？ 咁经常啦，呢个就 发现咗俾人打咁嗰啲啊。 实试过 啦，因为咧讲少趣闻你听，因为其实咧同学仔未必而家感受到呢个概念，即系我哋。以前咧，即系我讲，即系讲小六咧，边有手提电话咁发达啦？ 冇啦， 嗰 阵时 叫固网 电话， 系啦，固网电话，咁就好紧张嘅。点解咧？嗰阵时咧，翻下昼班咧，十二点先翻小学嘅，咁啊上昼就得闲嘅，咁上昼得闲，你知咧，咁有啲同学仔又住埋同一个附近位置嘅，同啲小学同学，咁就好中意一齐咧偷去佢屋企玩嘅。 嗯， 系啦，即系你知去佢屋企，跟住去完跟住直接翻学，好开心噶嘛，直接翻学好开心噶嘛，真系喺啲公园仔度玩好开心嘅。咁但系嗰阵时咧就咧，屋企人咧就好中意咧会打嚟 check。你啦， 系啊， 打喺屋企， 系啦。如果佢唔响咧，咁唔响肯定有问题噶嘛。即系点解咧？有啲台长话：阿 Sir， 你有得话去厕所噶，两个人， 两个一齐， 两兄弟， 就住半个钟打一次，你铺铺听唔到咩？ 系咯，你冇得冇藉口赖啊！即系话瞓醒咁，两个都瞓唔醒咩？两个都去厕所咩？系咪？咁就冇得走啊！呢个位置，咁就冇得玩咯。 咁你点样避过咧？点样避？ 我记得招式嗰一次系咩咧？就系咧，掀你个电话咯。 晾起佢， 跟住佢當然會鬧到嘔血啦。點解會？ 下次佢得閒攞下電話咯。嗱，試咗一次之後，下次同佢講啦。嗱，以後記住啦，得閒攞電話冇響咧，你又 留意下 啦。電話啦， 所以呢招係用一次咁大把嘅啫，用一次之後就用唔到啦。咁所以就冇咯，就。 所以點解我哋咁主張正規嘅方法呢？因為你細個就係試得多太多旁門嘢咧，你更加而家教書，你會叫學生你唔好做埋旁門咗。 喺旁門咗度嘢 一鋪咪得咯， 嗱用一次得咯， 以後都唔得噶。當有人用完第一次之後再用咧，成部學生集體用咧，咁大家就會中招， 所以呢個經驗之談嚟嘅。 咁俾阿媽媽鬧得最甘嗰次係咩啊？ 最金啊！我記得細細個有一次真係真係幾金嘅，有次咁因為咧細細個咧住啲村屋啊，好細個啊，咁真係唔識嘢嗰陣時細細個，咁始終真係即係講緊係真係小一嗰陣時，好細真係完全唔識啊咁樣，咁咧就因為屋企嗰陣時住啲村屋啊，咁有個鳥巢喺我哋嗰個屋頂啦，你應該記得啊，係咪？個鳥巢屋企啦，咁跟住咧嗰陣時好興玩啲水槍喎，玩啲水槍喎咁樣，因為你知道住啲村咧有啲蛇咁樣，蛇鼠好多噶嘛，咁跟住咧有啲有个雀仔斗喺唔知点解喺我哋屋顶度捉咗啦，新捉嘅，咁嗰阵时真系好细个，唔识啊，就觉得好得意啊，咁跟住咧就咁射，因为嗰阵时冇雀仔嘅，个斗冇雀仔嘅，咁跟住咧就照射，想射个斗落嚟睇下啲乜，咁跟住射落嚟咧个斗跌咗落地，跟住翻到屋企咧咁就咁唔识噶嘛，咁又唔会执啫嘛，咁跟住翻屋企啦，阿妈见到个门口，咦点解个雀仔斗喺地下咧，跟住闹到你癫，嗰阵时我就唔明点解会闹，唔识嗰阵时细细个，跟住话咧喂佢啲雀仔咁你花咁多心机去捉个斗。即係租間屋企，咁你咁樣整冧人哋，咁係即係好唔啱啊！咁所以咧，自此之後咧，我哋咧即係經過呢件事咧，我所以覺得家長個教育好緊要。即係我小學唔識，小一唔識呢啲嘢。咁但係當佢小一格鬧醒咗我同佢拳之後咧，咁點樣咧？之後就咁就以後咪覺得啊，好多嘢就係、即 係愛護動物咯， 係啦，同埋 更加明咯，更加明。因為當時細個咧，你就覺得好得意，咦？點解間屋會有個鳥巢嘅咧？係 啦， 鳥巢喎，當時好記得㗎， 啊、 射咗落嚟咧，我真係攞嚟執嚟欣賞㗎。係 啊，即 係 咩嚟嘅咧？係咯， 唔知點解啲樹枝搭埋又堅固啊，冇膠，即係唔知點樣黐埋嘅，即係好犀利。但係佢真係咁樣通過嗰、那個唔知點樣組合咧，又真係 啦，又想攞落嚟睇下，但係攞唔到，咁高咁咪射佢落嚟睇啦，咁樣。 咁啊，當然事後俾人哋鬧。都傻啦嚇，咁、你真係個行為唔得唔啱噶嘛，咁、反而就係更加就係你細細個做錯過一啲嘢咧，你而家更加唔會話做錯啦、所以我都成日用啲例子同啲學生講，我話、哇，如果你唔好學我咁啊，真係。 同埋人誰無過咧，係嘛？即係好簡單，如果第一次你係人一定有犯錯嘅，犯錯最緊要係之後點樣去修改改善係咪？咁所以好多時就話咧，好多同學仔你唔需要責怪自己話做過啲咩事好內疚啊，或者考呢、這個。考試覺得，咦，我失敗過一次，我覺得好唔開心。其實完全唔需要啊！你最要知道咧，你之後點樣去收、去彌補，第時貢獻翻社會。所以點解我同阿洪偉權好想咧係做老師咧？即係見到你可以好多唔同工作噶，你可以做銀行啊咁嗰啲。點解會想做老師咧？即係好簡單，就好想咧係教導人哋。即係自己細個曳過，咁梗係好想就話咧嗱，同學仔唔好行啲唔曳嘅路啦。即係真係 啊！同埋你見過太多奇怪事，即係譬如你話嗱，譬如你細個嘅你做錯唔出奇啊。因为你乜都唔识啊嘛，但系如果你成年人都咁样样咧，我又觉得 好有 问题，真系好有问题 啦。 即系成日都一啲说话啦，性不骄啊，败不馁啦，系咪啊？你就算细个你考第一，你考第一嘅人，你开始发觉你俾人犯重真嘅时候，你系咪应该收敛下咧？系咪啊？或者考开包尾嘅，咁唔紧要噶，咁唔会年年都包尾噶嘛？你终归都可以去改善噶。即系其实你细细个其实更加系可以做到呢样嘢嘅时候，就更加要做好佢。 同埋谂翻起咧，点解咧会有嗰个鸟巢事件咧？因为我哋细个住嗰啲村屋咧，咁又见过细个老豆咧，好夸张，好犀利嘅，真系咧有啲蛇行咗屋企门口咧，真系斩蛇嘅，打蛇嘅。咁、你谂下，如果你见到，咦，嗰阵时细个见到，咦，打蛇。啲蛇打得嘅喎，咁你以為咦鳥巢都係同樣嘅嘢嚟啫，都要打下啦咁樣，以為咁樣，咁就咁走咁有呢個事件發生。 哦，咁嗰時你有冇幫手打蛇啊？ 梗係冇， 梗 係 冇啦， 出 去唔係我就好想走出去望嘅嗰陣時就，但阿媽就拉住唔俾我出去咯，因為驚發現條蛇衝入嚟咁樣咬，但我好想望嗰陣時，但係細細個就乜都唔驚。大个就开始惊啦，即系哇！咦、這个，例如最近行山咧，我见到咧有条蛇喺街边，即系喺度核原，唔知点解会有条咁嘅蛇啊！我谂水蛇，我谂系，即系我唔知咩蛇啦，我真系唔识呢嘢。喺面前行过。行过咁，哇！梗系 跳开啦， 好彩系离我2-3米度啦，即系唔系即系都 唔系好近嘅， 唔系好近的望到，即系都我谂我而家同你差唔多咁嘅距离啦， 都几近， 都几近噶，系啊，咁好彩佢唔系行望住我咯，即系行第二条路咯，咁就唔惊咯，佢望住你行咁，梗系 走 啦，系嘛，真系系啊，所以我嗰阵时都同啲朋友讲话讨论下，如果见到条蛇咧，啲小学啲方法点教你嘅？就行 S 型啊嘛，系嘛，但系 E 蛇 系啦。二 set 型啊， 即系咁样，即系条 左个二 set 字啊嘛， 系啦。点解要二 set 咧？ 因为咁条蛇，我呢啲我哋唔系专家啦。咁条蛇系即系小学教科书咁教嘅啫，就话即系啲蛇佢又即系 蠕动啊，好难捕捉到你。 系啦系啦，咁但系咧，终归咧，我发觉我实战咧就真系。 系你唔会咁行嘅， 跑快 你会直跑嘅，你唔会咁样噶，你唔会咁样嘅，点会二车型行嘅？即系好简单，例如咧，你哋例如 好专业噶，人哋真系 好专业噶，我哋唔识啫，嗱，我哋唔识啫，但系我觉得 用 一个正常人嘅常理，即系用一个系普通市民，就唔系啲爬虫类专家嗰啲，我哋唔系啲蛇嘅专家，唔系蛇王啊嘛，系咪先？咁我哋即系正常人嘅反应就梗系即刻走啦，系咪先？咁同埋即系好简单，例如你有时睇电视剧好笑噶嘛，就话咧，哇架车撞埋你啊，咁趴喺地下，咁你会闹啲电视剧噶嘛？咁梗系即刻起身走噶啦，点会喺度大嗌等架车撞埋你咧？咁其实嗰下真系吓到脚软 啊！架车撞埋你噶， 你试下就明噶，你会真系定咗喺度啊！你会定镜噶，你唔会咁样噶嘛？点会咁理智话啊？我即刻起身走先，唔会咁理智嘅，定格噶嗰下会，所以都几得意呢啲，我觉得系。 咁细个咧，会通常系咪一闹就两个一齐闹噶啦？ 睇下边个错嘅啫，不过通常咧咁边个 俾人 闹 多啲先， 即系好简单 集体噶啦。 好嗱，好简单嘅，你个概念好得意嘅就系咧，你系孖仔咧，咁如果你系犯咗一次咧，你一定会推噶嘛，即系梗系即系我会推洪伟权咯， 我 会赖落 唔系 我 系佢， 唔系我嘅， 我唔会赖佢咯， 系啦， 喂你咁样阿卡比较 曳噶嘛，不嬲系唔系咁曳唔咁乖嗰啲噶嘛，系啦， 即系洪伟权嗰啲就好 乖，乖顺良啲嘅，系啦，我系不嬲俾佢，不嬲系通常唔认嘅。 咦，如果你听你咁形容咧，我觉得咧。阿靠细个就啲扎扎跳嗰啲啦，咁啊权 Sir 咧应该系嗰啲一碌木嗰啲嚟噶，即系俾人射晒射晒 嗰啲咪哦，其实唔关我事噶。 你咁样嗰时觉得会唔会好委屈啊？ 都唔会。佢 闹你嘅时候，你有咩感觉咧？ 一锅闹，一锅闹晒， 有咩感觉啊？ 即系明明唔系你嘅，跟住阿靠就话唔系啊，系阿洪伟权做噶。 洪伟权系啊， 唔系惯咗啦。我好同好同意一句说话嘅，你越系要成功必先要磨练你嘅心智啊，系嘛？ 系啦， 即系你俾人闹惯咗，你开始都惯啦。 所以你可以明白到点解而家洪伟权嘅性格咧系咁忍得啊，即系好忍耐，好忍耐力好高，即系变到 你多得你喎。 系啦，即系一定系年少嘅经历 去批评啊，系啊，我啲我都觉得好明白， 系好明白事理嘅。 有咩所谓啊？你越闹我，你咪即系代表住你系越防我啫，系嘛？ 系啦，所以就呢啲系咧，每一个人嘅性格咧，一定系由细个一啲事件去引发。所以咧，你会见到咧，洪伟权咧比较咧文静啲。我自己又比较即系理性化啲啊，不平则鸣啊，咁样 都好衬你哋读个学科啊，其实即系真系性格决定你哋中意嘅。 你按道理其实读中文啲仁义礼智观要好啲噶啦， 系 啊，有修养啲。 按道理系咯， 好啊。咁今日咧，上半节好开心啦，我哋倾得好兴奋啦，讲你哋嘅细个小趣事啦。咁下半 part 我哋继续翻嚟啦，或者问下你哋细个有冇暗恋一啲嘅同学仔啦，好唔好？我哋吓 live show 嚟噶嘛，好唔好？翻嚟再同大家倾偈啊！兜兜转转怎么总要转，自我催逼今天结束心愿。人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星期二、星期五晚上11点到12点 ，Andy 猛虎电台私人空间。 想听补习老师同你分享教学上、生活上嘅趣事？ 想听我哋同各位同学嘅时事私语？ 咁你就要留意我哋嘅节目啦！我系卡空， 我系 Annabelle， 逢星期五晚9至10 ，IBHK 一台，我哋同你一齐说说私语。 神仔啊，我上段受影场嘅，但系冇计冇多磨噶啦。烧烟机冇嘢停嘅。 阿爷，你睇边套戏嘅首映啊？ 乜戏话？哎呀，我唔知哦。烧烟机啊，魔受影场嘅，我要停嘅。哎呀，够晒时间咯。哎哟，冇得停嘅，三更半夜咧。 阿爷，收音机听唔到噶，我帮你上网开啦。逢星期三晚上九至十，有 Ellington 阿倾主持嘅首映场啊嘛 ，IBHK 二台咪就紧咯。 咁啊，欢迎大家嚟到 IBHK。 哈哈，真好听咧。 首映场啊！ 不平不鸣， IBHK 一台网络正经台， 这个宴会没有令人垂涎欲滴的食物，但有令人琳琅满目的中文知识， 带听众走入有趣的中文世界，品味香港的中文考试趣闻， 一起把酒当歌， 畅谈人生。 我是主持人洪伟权， 我是洪玉欣，逢星期一晚上十一点至十二点和你相约于洪门会。 Hello， 大家好，翻嚟我哋下半节嘅真红门会啊！ 呢、這个名字真系改得好好、 啊。咁我哋咧继续讲下头先嘅儿时趣事啦。喂，咁其实细个嘅时候，你哋系咪读同一间小学噶？ 系啊，嗰阵时读同一间小学，咁就因为都系近地方嘅啫，同一班啊，系啊，所以就都即系都几开心嘅，即系一齐翻学咁样，跟住啲环境一样咁样，六年都系同一班咁样。 哇，咁其实你哋真系24小时都唔分开噶咯？ 系噶，因为 差唔多啦。如果细个， 你会唔会睇佢睇得好厌啊？ 咩叫睇佢睇好厌啊？ 咁又咁我厭厭嘅呢啲兄弟嘅嘢， 就 係有厭嘅咩？可唔可以厭啊？係咪可唔可以厭啊？ 厭 咗可唔可以係可以改變咧？唔可以改變噶嘛？係咪先？ 咁一齊都幾開心嘅其實。喂，咁細個有冇嗰啲嚇暗戀事跡爆下？ 哇！ 我掟曬出嚟啦， 係啦，一講暗戀事跡，梗係都唔知點講好啊！ 小學嘅時候， 小學嘅時候， 你爆紅偉權，紅偉權又爆翻你咯。 爆先啦，不如 你爆先啊！好啊，你爆下溝啊！ 係啦， 佢有噶，梗系有暗恋人， 梗系有啦。小学幼稚园 嗱，佢系咧长情个 type 定系咧一个要换一个嗰啲 嘅，长情嘅， 长情嘅，即系又系嗰啲几年翻，几年翻都中意， 好难长情啊！你知唔知啊？ 我话俾你听，洪如欣，你一班有几多个人啊？40个，20男20女， 嗯， 你可以点样唔长情咧？嗱，你谂下系咪？你中意阿 A？你开头以为秘密 啫，你唔可以中意隔篱班 嘅。嗱、啊，呢、這个问得好，呢、這个问得好，因为嗰阵时咧系依家间新嘅学校咧，下昼班咧得一班嘅啫， 一级得一班。 系啦， 咩学校嚟？ 一上五校应该有其他班嘅， 我 估计 下五校啊， 下五校得一班嘅啫， 制啊， 即系六年都系同一班。六年嘅学校都一样， 好少人， 好少人 新啊！我谂嗰阵时， 我哋当然新啊，间学校 新学校啊，系啊。 咁啊，当时以为新学即系好难讲啦，家长拣学校嘅啫嘛。咁楼下有边间就边间咁。 系咯，近屋企啫， 系啊，正常嘅啫。小学以前冇谂咁多嘢噶嘛。咁啊，当时我哋就根本六年都系同一班嘅。 系啦。 咁中意就中意五年噶啦。 系啦，系啦， 中意噶啦，所以长情呢个问题梗系长情啦。 系啦，系啦。 第二样嘢就系同埋你得20个女仔，咁你唔通你呢啊第一年中意阿 A， 第二年中意阿 B， 哇，劲呕心成件事系嘛？系啦， 所以系唔会啊，系啊，系 系冇乜可能嘅， 唔会啊。 咁阿Carl中意嗰类型系边类型嘅咧？即系我讲细个 小学啊，即系 小学咯，当小学先咯。 小学其实你唔发觉小学同大人嘅时候个眼光系完全 都 几 唔同 嘅咩？即系我谂好多听众或者系男仔都系啦。你而家望翻下你自己以前好中意个女仔，你回忆翻咩感觉先？咦，点解会中意佢嘅咧？好似完全唔系我自己喜欢个类型。 即系到一段女仔，你谂翻男仔都系啫嘛。 一样噶系啊， 女同学你谂翻男同学都系噶。你可能第一次中意嗰个，到你时候啊，我以前啲朋友系咁噶啊，点解？会同一个男仔 曾经同过呢个一齐嘅咧，咁样 事后会咁样样。 系啊，我识啲女仔 friend 都系嘅，好得意。佢话咧，我即系我有啲女仔 friend 系识好耐嘅，即系好耐。咁你间唔时聚旧，跟住咧就通常你知倾下啲闲偈，咁就同下人哋讲下啲当年事啊嘛。话喂，你当年男朋友都几得意咁样， 几得意 系啦，几得意咁样。咁跟住佢就话咧，哎，唔好讲啊，撞鬼啊，咁样好得意呢啲真系好好笑。 即系其实唔同人唔同谂法啦。即系你话如果小学同成年人当然差好远啦，小学。你当时冇噶，其实你咁少人喺同一个环境底下，咁你会中意，但其实嗰种中意唔系。 真係成年人嗰種 中意，係啊，即係小學都不知中意為何物啊！即係我諗係人哋話啊，你係咪中意佢啊？咁樣咁，咁 即係嗱，設身處地，而家有個小三同學仔，佢話佢同咗佢嗰班嘅女仔拍拖，同你講你有咩感覺？ 得啖笑， 你拍唔拍拖啊？ 即 係你知道拍拖啊？ 咩嚟㗎啦？係咪先？係 咪即係會咁樣樣咯？反而 係啊，小學就咁樣咯。 咁即係你哋幾時開始有第一個？即系算得上话暗恋嘅人系几时咧？ 小二啩， 小二啊，哇，好早熟喎、啊！ 通常暗恋个 miss 噶啦，系嘛？ 暗恋 miss 咁大镬， 小大镬嘅咩？ 唔系嘅，我谂可能系即系有自己觉得，咦，呢个 miss 好温柔咁 样， 即系好似几好咁样。 我冇啊，冇试过，冇接住，边有听过有中意 miss？ 系啊，唔系小学嗰啲中意，幼稚园中意 miss 嘅咩？ 唔系啊，你唔系，反而要被逼拖手。 好似系喎，你讲翻 被逼拖手噶嘛？ 被逼拖手， 系啊系啊，被逼拖手， 一男一女拖住隔篱噶嘛？唔通两个人拖住咁机咩？ 系咯，唔会 咁。一男一女拖都有啲问题噶。 都小学系咁嘅，有 即系嗱，咁啱拖咗嗰个就中意佢啦。 咁唔系咁啱中意嘅，即系可能中意。 不过你问翻我，你记唔记得你细个拖嗰个幼稚园嗰女仔咩？系点记唔记得？我真系完全冇印象。 冇印象， 系啊。 你即系意思即系小一要求 幼稚 幼稚园幼稚园嗰阵时系啦，我谂系 当时 有实际 噶嘛，拖住。咁齐行噶嘛？ 我谂嗰阵时个概念系互相照应咯，即系唔好走失 啫嘛， 唔好走失系啦，有啲女唔好走失咁样咯，系啊。 咁啊，权神，你小二中意嗰个女仔系边类型噶？ 佢嗰类型我爆佢啦，我爆佢，佢都系长头发嘅。 我 啲 印象咁深刻， 我好深刻六年，对咗六年，我个同学真系六年一样，真系即系长头发嘅，都几都系乖嗰啲咯，都系好乖咁样嘅。小学都好难曳嘅，坦白讲又系咪先？ 系咯，点曳？ 系啦，即系都乖嘅。 冇乜嘢好讲嘅。 我一摸有講喎，小學。 哎呀，我諗住咧，即係。 咁啊，中學梗係唔好講， 中學更加係好難講噶啦。中學就你知我哋 係 咯，冇啊嘛，冇咪冇得。 中學嗰啲通常都係即係唔係即係我覺得嗱，如果講翻即係中學生嘅戀愛經歷，我諗最大禍係咩咧？最驚係咩咧？就係俾人霸，俾人知啊嘛！你唔發覺嘅咩？ 你有冇發覺細細個係咁嘅喎？你中意邊個係一個秘聞嚟嘅喎？ 係秘聞嚟嘅嗱，即係好簡單， 你 去咗出嚟工作，出嚟工作啊，佢好似對邊個有意思喎？你覺得好似？ 冇嘢 啊！我 中 意我中 意 女中意 嘅 咩？系啊，咁你 系 好嘅女仔，咁梗系中意 啦。 唔系呢个变成一个，会变成一个好靓嘅藉口噶嘛？就咧哦。咁中意你好正常嘅喎，你咁好系咪先？ 系啊，咁啊，边一类型女仔啊？你中意咁 几好啊？佢咁好，点会唔中意啊？你知男仔最中意口花花咁讲噶啦。 即系 唔 系 你 先？ 我唔系，我从我唔会嘅。 你觉得咁顺口？ 唔系我咁讲啫，即系我识好多学生都系咁。 系啊，识好多学生， 识好多学生沟通好多嘅，都知好多，因为知道啲学生有阵时会即系温书即系有学业上嘅问题，当然问你啦。咁有阵时有啲师生会想同你分享下、诉说下咁样。 带落去学生度啦。 系啦，咁就会同我哋分享，咁我都听好多嘅。 都好得意噶，同我。都会同我讲佢暗恋边个？ 系啊，我记得以前好得意啊，有个学生话咧暗恋我补习，有一个补习学生啊话暗，佢师弟同我讲啊，佢暗恋我补习班另外一个女仔咁样，咁佢同我讲，咁嗰间系咧会唔爆啦，一定唔爆响口嘅，一定会帮佢报仇秘密嘅。但系间唔时你上 live 咧，咁你会望住啲男仔，咦偷望个女仔，咁我就系眼神，好似会喺个 live 班度边眼神佢，唔好偷望啦吓，放咗学慢慢先再望吓，上堂留心听书咁样，系啦，好即系。好多好啲好得意嘅堂上趣事嘅，咁就好开心嘅，系啦。咁同埋即系讲句啦，好似头先讲翻就话咧，我谂而家在座即系啲听众都系嘅，即系可能喺学校中一二三，你点可能咁公开话自己中意边个嘅咧？通常收收埋埋噶嘛，又或者最紧最正常系爆大镬噶嘛，通常系 讲得俾嗰个人听，嗰个就系你最好朋友， 系啦。 即系如果边个肯爆？话你肯爆俾佢听，你中意边个咧？嗰、那个就应该系你最信任嘅人啦。 系啦。 咁你哋中学嘅时候系咪真系冇俾人踢爆过？你中意边个？ 中学其中一样最好最开心嘅校园活动就 系 爆大镬啊嘛。 系啦， 系啦，最 好 玩嘅呢个系好好玩嘅爆大镬。其实 爆大镬。 咁即系你哋都俾人知道咗啦。如果你话最好玩， 咁梗系知噶啦。点会唔会知咧？ 你头先又话要唔知 嘅。我系想唔俾人知道，但系碍于你知道你身边啲 friend 好得意噶嘛，佢就话美其名玻璃啊嘛。帮你实质系爆大镬嗱，所以咧同学仔而家都系嘅，你咧你将啲咁嘅秘闻咧话俾同学仔，你话俾身边朋友听咧，你真要好审视佢嘅人系点先嗱，即系简单嚟讲嗰啲咧系中意玩开嘅，即系一齐玩嘢开嘅，点样玩嘢咧？就系咧你爆俾佢听，你好似好忐忑暗恋呢个女仔啊，哇，真系咧啊瞓唔着啦咁样，跟住咧佢咧就第二招咧就咧即系拿起请英雄噶嘛，我帮你。 嗱，呢呢個真係好大鑊，幫你幫你爆開佢就係，幫你爆開佢，幫你爆開佢。其實佢冇幫到你，佢幫你爆開佢啫。 係啦，咩仲衰？係 啦，咁仲衰係啦。 你嚇窒人啊！ 咁其實你哋啲感情事會唔會互相分享嘅？即係咧，你而家我好似暗戀咗一個女仔啦，你走去同洪偉權講話，哎呀，最近好似暗戀咗個女仔，會唔會細個有啲咁嘅嘢？ 中學一定唔會。 中 學一定唔會，中學因為第一佢未見過嘛，你冇印象噶嘛， 唔同學校啦已經， 係啦唔同學校，同埋你嗰陣時又唔會話影佢相噶嘛，即係冇而家咁方便噶嘛，只能電話咁樣，或者 Facebook 已經抄到佢張相啦。以前係好高難度嘛，即係好簡單。阿紅宇你諗下，如果而家有個男仔，即係真係成年人啊，唔係學生啊，一個成年人走嚟話阿小姐，我想同你影張相啊，你覺得佢有咩感覺啊？都係好明顯都對你好有興趣啦，係咪？即係所以我唔會走過去同個暗戀嘅女仔話咧，我想同你影張相，唔會咁噶嘛。 唔 係 話俾相㗎，你可以同佢分享㗎。你話哦， 我中意一個冇 會唔會傾嘅先 嗱，冇呢個真情實感，實感啊嘛。 冇乜話題嘅，即係佢同我講， 即係我中意個女仔啊，跟住我佢話你中意咩咁樣？ 好似譬如有個學生同你講佢中意嗰個女仔，但你冇。嗰、那個女仔嘅容貌， 又 你唔知點樣 啊？係啦，又唔知道佢係個性 格係點啊？都冇得傾，其實傾中意女仔都係傾，你覺得個對象好唔好啊？咁即係你同你啲女性朋友都係呢啲噶啦，係咪啊？反客為主先，係 反客為主先呢啲嘢。 喂，你唔係咩？嗱，你有呢幾個好朋友嗰啲，咁你啲女仔朋友唔會話冇暗戀男性噶嘛？ 一定有暗戀噶 啦， 係咯。咁都 會 同你講下噶 嘛，係咪先？ 閨蜜好友嚟噶嘛，係咯，係 啊。 咁梗係會講噶，係咯，係咯。咁你有爆響口啊？ 冇啊， 冇爆粗口嘅，你暗示爆开佢噶啦，咁样系肯定借啲嘢约个男仔食饭嗰啲， 真系唔会，女仔好少呢啲， 唔会爆粗口嘅， 唔会爆粗口嘅，咪中学， 反而人越到大咧，越唔爆粗口， 系啦，嗱，少你即系都系嗰个阶段，我成日咧都同一个阶段，就系咧，因为我哋咧细细个咧，我哋系偏曳嘅，即系我哋唔系，即系你要谂下，阿邱宝老师， 好似得你一个偏曳， 好似你嘅啫， 完全好似唔 系 正常，好似 我就偏曳嘅，系啦，咁所以你咁睇一个老师，好似咧，好叻，读书几好，咁样系咪好？好乖咧，咁我就唔係，我就比較係偏向曳嗰啲嘅，係啦，咁就即係好彩，即係最後都識諗啦，咁就而家乖翻好多啦，咁樣啦，就乖得乖過龍添啦，直頭係。 其實你嗰啲偏曳都唔係真係 都唔 係 好曳， 係 啦， 即 係 搞搞震嗰啲， 搞搞震啦，又未到好離譜嗰種，係啦，搞搞震咁樣咯，係啦。 咁失戀咧，失戀嘅時候應該試過。 失戀就唔使講噶啦，你睇個樣就知噶啦，即係咁你同一個人相處咗十幾廿年啦，咁樣基本上佢失戀，你睇得到。 咁你爆下洪偉權失戀係咩樣？ 洪偉失戀咪就係會喺個佢瞓覺咯，就係會瞓覺咯， 瞓喺 張牀度唔出聲咯，唔出聲咯。即係我諗典型男仔 係咯， 喺度唔出聲咯， 出聲 係咯。咪我諗男仔失戀嗰啲你唔會對住喊出嚟噶嘛，即係會喺佢面前啊，我失戀啊媽，咁樣喊唔會咁噶嘛，正常係唔會咁嘅。咁但係咧，你又會好唔開心。咁通常就係 唔係正咗佢冇戀點失咧？係咪先啊？ 你冇扮冇失戀。 戀又點失咧？係啦，即係咪即係都係嗰句，咁正常人男仔失戀都係不外乎係，即係唔係失戀，即係我諗係好分開啦。失戀呢個字比較負面啲，分開啦。 有咩分別？ 分開啦， 其實冇分開啦。 失戀咁嘅手勢， 失戀好似比較負面少少，係啦，好似冇咗分開啦。 咁你分開會有啲乜嘢？即係情緒上點樣去疏解，會幫對方疏解一下， 唔會疏解嘅喎， 唔會幫下對方，即係同佢傾下偈啊，揾啲嘢分散注意 力咁樣，唔使啊， 唔使啊， 女性失戀係點？ 係啦，點樣噶？ 傾下偈咯， 喊咯， 喊咯， 喊咯，男仔唔會喊噶嘛，傾偈咯，傾偈咯，係咯， 哇，好 hea 啊，答得真係好寒啊， 唔係都不外乎都同佢講下，就係我咁你人有選擇嘅，係咪先？咁唔使太唔開心咁樣概念咯， 即係 好多嘢做。 好多嘢做嘅， 即系治疗期都好， 你 个 学生 好快就冇事噶 咯，系咯系咯，所以就系其实就话你话中学嗰啲就一定唔会讲嘅，咁但系你话咧大即系去大学啊，又或者出嚟做嘢嘅话咧，咁就有机会同佢讲下嘅，因为大家成年人咧，你又发觉咧，哦咁讲下大家即系研究 有 话 题啫，话 题啫，系一个话题， 纯粹即系个话题，即系等于你同一个人熟悉。雞毛蒜皮撩咁兩句咁解啫嘛， 係咯， 即係話題。 係咯，正如好簡單，例如你單身嘅咁樣，咁你會望到個即係可能你識咗一個女仔咁樣，咁有啲朋友一定會問開噶嘛，就話你係冇拍拖啊？ 冇拍拖啊？ 係啦，如果係冇噶單身咁樣中意人咧，你咁問噶啦。 其實個個去碌去到25歲以上，就算女性都係會成日俾人問噶啦，幾時結婚啊咁樣。 同埋去到大個之後唔會介意呢個問題。 女性就唔會問嘅，因為咧 俾人問家長唔問你哋嘅咩？ 即係意思話逼婚㗎啦，咁問㗎嘛，咁成日問㗎嘛，咁你都焗住答㗎啦， 係咯。 我見啲 Facebook 嗰啲成日都有呢啲嘅， 係啊，都我都見有啲身邊啲朋友仔都係㗎，開始都係要寫喺 Facebook 度話唔好再問我結婚未啦，即係好好 就 好緊要呢個， 即係冇咯，有嘅事話俾你聽啦，問你做咩咧？ 發曬火咁啊，係啊，其實 問你做咩 所謂啊？ 不過男性應該冇乜結婚壓力嘅，即係冇乜話結婚幾多歲以前要結啊。 其實即係結唔結婚又唔使用個即係年齡規限，我覺得係真係好簡單，係要睇個 女仔可能有少少咁樣嘅。 係啦係啦，但係總之係揾個好即係啱合適咯。即係如果你揾唔合適嘅，咁你結嚟都係會有機會。 即係所以趣聞好得意一樣嘢咧，就係你咪會有啲同學仔佢失戀嘅，或者佢暗戀人哋暗戀不遂啊，咁樣或者唔成功啦。其實你作為一個成年人，你睇翻件事。你經歷過，你覺得冇嘢啊？ 好輕嘅，係啊，即係你會，我哋會好明白佢係有幾唔開心，即係我都經歷過噶嘛。咁但係就回頭一望，其實啊，即係好 少事。係啊，真係回頭一望咧，好少事。 所以咧，都係啊，奉勸我哋聽眾咧，即係我哋啲我哋老師嘅身份啦，都係啦，即係話咧，唔好話因為啊。短期的失戀去影響了自己學習啊，因為你的成績 很長， 係啦，成績跟一世， 係 啦， 好多 嘅，係啦，除非到個男朋友是同你一定結硬婚嘅，即係你有個水晶球望到啦，三十年後呢個係你老公啦，咁你就可以為佢唔開心。 冇可能知道一定係啦， 係你真係唔知嘅，未到， 未知嘅， 未我諗你真係未到嗰個年紀，未必知 啊。係啊，未必知係究竟相唔相處到，所以就真係 好多時求學時期嘅中意咧，同埋你哋大個嘅中意好唔同， 都係好唔同。啊，好唔同啊，真系好。 你嗰个价值观会随住你身边朋友啊，同埋你嗰、那个经历咧，系好大改变噶。都 嗯，咁其实你两个会唔会中意埋同一类型嘅女仔咧？ 可以答你就 肯定 唔会，一定唔会，系啦，即系真系冇 呕，好呕心， 好呕心噶。 即系例如你中意嗰个女仔，佢又中意嗰个女仔，我即系一齐一齐 中意， 都系电影情节， 唔系电影真唔呕心嘅情节咁样样 系。系啊，同埋就算我会咁谂啊，就算咧即系第一一定唔会先啦。咁第二，如果有啲兄弟。有啲兄弟，如果你覺得你要下意識地覺得，咦有機會係，你都要吞到同佢唔係啦。 咪咯，咪點點？ 咪點點點相？ 情何以堪咩？講曬幾核突咧？ 係啦，即係我今日追到女仔啊！我都追過。 咁追我都係喎。 係喎，不如講啊，邊個講講下而講下啊？ 哇！ 我 哋今日好核突， 好恐怖。 提追求啊，睇下邊個得，咪幾核突咧？ 好恐怖呢件事件，所以就冇可能。 好想嘔啊！打冷震啊！ 係聽到想嘔呢個就 聽到打冷震啊！ 咁你哋擲偶條件係咩先？即係揾另一半嘅時候。 我冇擲偶。条件噶， 希望另一半系结婚。 其实都系嗰句，唔好用个条件去规范，即系我谂系要欣赏人嘅优点。 你中意边类？ 系咯，我觉得好简单啦。一个我谂正常人都会喜欢人哋咧，系懂得欣赏人哋嘅长处。 系啦， 即系我哋成一句说话啦，批评人好简单，真系批评好简单。但系你讲唔即系你要识欣赏人哋嘅好咯。咁实有唔好噶，每个人实有啲唔好噶。咁你捉住佢唔好嗰样嘢，你无限放大，咁你将人哋好嘅无限缩细，其实系冇意思啊。我觉得就最紧要识欣赏。 系啦，即系你例如你同一个女仔相处，你要相处得长久咧，男女都系嘅 ，OK， 一定要互相欣赏对方。所以你话找条件就其实冇乜条，唔使唔好有条件咯，唔好有条件就系最好嘅条件啦。系啦，冇条件 呢句 系啦，唔需要条件系啦，唔需要条件，其实系啦，因为好简单就系你最紧要你揾一个系识得欣赏你嘅人，即系佢识得欣赏你嘅时候咧，其实做任何嘢都好啦，其实你系可以系可以即系真想欣赏到自己咯，因为如果你系话我有个好客观嘅优点出嚟，客观优点啊，咁但系。如果女仔主观觉得不是优点，其实已经没意思了，是吧？ 是啊，中国一句说话，道不同不相为谋，这个是最重要的，即是你跟她思想价值观是一致，自动就走在一起， 都是的，真的沟通很 重要，即是你信不信缘分，即是如果倒回来讲这个问题，我觉得爱情这件事真的是你是你的。唔系你就唔系你嘅， 系啊，即系例如而家有啲男仔，例如咧佢咧追女仔，即系追得好紧要啦，追成四五六年啦咁样咧，系咪真系即系有用咧？其实系啦，即系唔系话冇用啊，但系唔系话你要有用到要去咁样做咯。 就算你一齐咗，又系咪？ 系啊，又可唔可以长久？即系你谂个结果先，谂个结果先，个结果就系最终可唔可以即系话好幸福咁生活落去先？定还是唔系嘅？啊，追咗佢，咁跟住之后哦分手嘅，咁其实冇意思噶。 系啊，即系成个故事系做紧咩嘢咧？ 同埋我成日觉得咧， 唔好有个追嘅嗰个心态， 系唔好有个追嘅心态。 即系你一中意就大家互相 系互相中意就系噶啦，系啦，唔使话 唔会 话 有一方系高高在上，有一方喺下边系咁去追求你讨你欢心，亦都唔系一个好嘅恋爱嘅价值观。 其实系噶，即系其实系好简单嘅啫嘛，两个人走埋， 所以咧成日咧都咧即系呼吁下同学仔，即系我哋好开心可以做老师咧，最开心系乜咧？就系咧成日课堂我都系噶，同啲男仔讲，即系女仔唔使担心嘅，我只觉得。嗱，你揾嗰个系点解咧？因为咧，女仔咧， 女仔唔使担心。 点解唔使担心？你而家可以纠正一下嘅。O、OK? K， 女仔唔使担心，因为咧个男仔，即系个男仔会为你付出啊。个男仔会为你付出。 喂，唔系个个都为你付出。 系咁 又 系咁又咁咁又 咁 系好嘅。 系 啦系啦系啦。唔系，所以就话咧，成日奉劝男仔话咧，你一定要喺读书时候咧装备自己。即系你话啦，啊，我要俾啲幸福你啊，讲就好容易嘅啫。系啦，讲好 呢句系真啊，呢句好大压力噶。 讲好容易，做唔到先。 讲几大声啊！第时我养你 系啦，哇呢句好好听啊， 几好听啊！我唔使担心，咁啊到你真系面对嘅时候，你啊谂下担唔担心？ 系啦系啦，如果你话面对嘅时候，你系啊真系留低喺度，真系系尽全力帮佢嘅，咁就系好男人啦。但唔系嘅，走咗去嘅，咁就 即系一句说话，君子啊立于言而敏于行啊。 哇，真系 咩意思咧？即系话你实干啊，讲冇意思啊，做啊做做到出嚟，人哋自动就冇。原因话你， 你两个都是实干型的男士喎，其实 有内容噶呢呢集， 有 内 涵， 有内容噶，有内涵噶，你估真系讲爱情啊？真系，你估真系，你估真系爱情啊？真系，真系咁样几句咁嗰啲啊？其实真系即系有背后思想嘅，系啦，咁一篇好嘅作品系啊，有思想，唔系描述啫嘛，唔系描述件事噶嘛，系咪？ 即系其实你话个爱情价值，你睇翻你人生。道理啫嘛， 系啦， 突然间 即系好多嘢都系 道理先，突然间 变咗反客为主，我 系啊，变翻先，推走咗先，系啊， 系啦， 即系真系，其实你做任何嘢都好啦，其实你实干好紧要咯，啊，你讲好简单， 系讲真好简单， 讲好简单，我今日人哋话我啊，中文唔好啊，我努力读书啦。讲呢句几简单系嘛？但系你真系做啊！你真系做唔使讲嘅，你讲出嚟咧，其实已经冇唔使嘅。你只要实干做出嚟噶嘛，系嘛？即系等于阿卡空，你开头初好多年前做补习老师第一年，其实你都要谂你点样样可以令到一个学生系对你投以信任一票。 系啦，吸收到啲知识啊，咁样。 即系你会点样样做？即系等于我自己好简单啦。即系我又觉得啊，如果同学仔中意边样嘢咧，系咪中意往绩咧？咁我咪实干咯，我哋咪同啲学生一齐创个五星星俾佢出嚟咯。咁当我哋做到最高啦，真系去到五倍啦。咁就算你讲我哋都四分一人可以攞到五级啦。咁其实嗰刻其实你咩嘢批评都冇意思啦，系咪？即系你系真系做到出嚟俾啲学生睇，一齐奋斗嘅结果嘛。系啊，所以其实同一样嘢咯，即系实干咯，即系唔好得个讲字啦。 同埋好多时候我觉得咧，读书。一定追求分數啦，但係另一方面都是一個內涵嚟嘅，即係一個修養內涵咧，點樣去豐富自己？咁第日無論係出嚟做嘢啊，或者係喺感情生活都好啦，都需要有依份嘅內涵，同埋頭先兩位老師講嘅嗰種實幹嘅精神咧，先可以完成到一啲嘅事情嘅。 都係啊， 係咪啊？ 冇錯，歸納得好好啊，成個 概念。係啊，因為變翻正面啲咯，見大家 同埋咧，每一個學科知識咧，佢都有啲觀點喺裡面嘅。你真係咧。學你唔係話單純學表面嘅知識啊，即係好似例如我哋經濟學咁樣啦。你好似話我學經濟學嘅分析現象，咁但係你問我對我個人嘅價值觀去睇啦，我自己個人感覺啦，就係咧，我讀經濟學咧係多另一個客觀嘅概念去睇一件事件。咁所以見到個人嘅特質就係咧，你見到嚟我哋講嗱，例如頭先講下啲愛情嗰啲感覺咧，其實。是可以很主观的爱情，是不是？但是我们很希望就抽个身出来客观去讲，就说啦，啊，同学仔，如果你说现在呢，求学时期啦，你拍拖，咁样跟着呢就分手好不开心，跟着影响了个学业，喔。咁就最心痛見到呢樣嘢，係啦，即係嚟補一班見到好多都係嘅，即係平時見到啊，平時好開心啊，活好跳躍嘅，好跳扎扎嘅，一去到班度突然間靜曬，即係你睇得出個樣，知道啲嘢嘅，咁就通常好婉轉就係咧，唉，其實唔使唔開心，冇嘢解決唔到嘅，係咪？咁你最緊要係明白到就係而家乜嘢係最重要。最重要是啲乜，系咪先？即系你三十岁嘅时候，你先谂啊，结婚啊，失恋嗰啲，咁你慢慢唔开心冇乜所谓。而家同学仔最紧要眼前第一个难关就系公开试啊嘛。 系啊，即系呢个系最紧要，因为其实唔系话真系净系成绩啊，而系你有时谂下你有冇后悔啊？ 即系读书真系呢三年嘅啫。咁呢三年你回望翻你，譬如二十年后，你会唔会觉得你会讲呢句就系、是、啊、哎？如果我细个读书，我肯努力啲就好啦。如果你觉得你会讲到呢句咧，你不如你今日就透过啲年长嘅长辈，佢都话俾你听啦。成日都话啊、哎，如果我喺细个肯读乜乜乜咁样就好啦。既然咁多人讲嘅时候，咁呢句唔会系害自己噶嘛？咁啊，点解唔去喺呢个位度丰富呢？反而你话爱情嘅，可能好多人去到啊后期先至再觅得真爱咧。系咪？咁呢个其实系后期再做都做未迟咯。即系如果我哋倒翻转讲就，系有阵时都几痛心噶。见啲同学仔佢系突然间失恋，跟住成个冇晒动力咁样样。所以拍拖咧就好得意嘅，有好有唔好嘅。我试过有个同学系越拍拖成绩越好嘅。咁因为点解咧？佢同佢个女朋友系一起去自修室温书，一起考入香港大学，咁几好啊！成件事系嘛？即系反而咁样样就，我觉得就。好美滿咯、啊、件事，即係唔係話喺功利價值要成績好嘅，咁、但係我諗就係、要無悔啦，無悔自己當刻嘅嘢啦。 但係都啱啊，人生最緊要咧，唔好俾自己留下遺憾啊！即係趁住而家仲係可以有好多改變嘅，唔通你三十歲先嚟改變咩？係咪？即係咁就好多遺憾嘅。咁所以咧，趁住而家仲係後生，嗱學生最大嘅本事係咩？就係青春啊嘛！佢時間可以改變好多嘢。正如我細細個讀書經濟科唔好噶，肥佬噶，係咪？咁、但係我嗰年好努力咁付出好多時間去讀。咁最後都可以 A 到噶，係咪？即係你最緊要係唔好俾自己遺憾。即係我當日我見到啦，哇！我肥咗喎，經濟科第一個考試，哇！咁就我個心情到谷底喎，跟住就自怨自艾啦。咁佢就話啊，放棄啦。點解我讀得唔好咧？咁就唔會有今日嘅 一個思想啫嘛。即係如果佢當時佢考得成績唔好，佢係諗住啊，我呢科應該就唔得啦。突然開始冇天分嘅， 係啦， 咁樣樣咪個故事又變咗咯。 咁嗰陣時佢好似當時考得唔好啦。咁你有冇阿洪 Sir 有冇話？鼓励佢嗰啲， 唔系因为其实 你唔出奇啊， 唔出奇啊，系咪啊？ 七哥，嗰时 因为有句说话好啱嘅，就系咧一个人咧，如果你系未做出成绩之前咧，其实嗰人唔会话你有天分嘅。 系嘛？ 即系明，你唔会话一开始呢个人咧， 你留意下，你有一样嘢做得好咧，嗰人就话：哇，你做呢样真系有天分。但系其实已经成功咗噶啦， 已经成功咗噶啦，系啦。所以咧，我嗰阵时经济科学肥佬咧，我冇乜感觉噶，即系我肥好正常啊，中史都肥噶啦，系咪先？咁中文好高分咁又点咧？四廿九咁样咯，系咯，系咯。咁有啲话我啲科特别差嘅，即系我唔系文科嚟噶嘛，系啦。我中文文学 OK， 但系中史我唔得噶嘛。系咯，即系我唔得噶嘛， 我喺度谂法， 系啦系啦，我系唔得噶嘛，系，但系嗰阵时好多科嘛，真系，即系好多科， 系真系纯粹兼顾时间啫， 系啦系啦，即系你系咯，即系我又 你想嗰双即系 trade off 啦，即系你呢一样嘢想做得好，你就另一样嘢一定系放少啲时间咁样样，系都好正常其实。 哇，今日咧非常之开心，同两位洪 Sir 倾咗咁多偈啦，真系。哇，好多嘢爆！呢集咧一定要听啊，听众有听嘅听众们咧，系啊，系结尾嚟噶。 呢个系咪开头啊？啊，呢一集边个要听？ 唔系，而家真系而家回顾翻，真系好值得听。 系啦，因为呢集真系唔系课堂听到啊。 听到嘅你哋有福啦，真系未听嘅话咧，记得叫啲人咧去听翻重播咯。好，咁今日咧，我哋嚟到呢度先啦，我哋下一集再继续同大家倾偈啊，拜拜， 拜拜。